上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我两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糖包嘞，糖包嘞，当天的鸡蛋， 要喝啥我该干了， 这份乱。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您收听2005年北京京剧院演出的京剧贺岁联台本戏连升三级的上本。 说起这出戏呀，大家可能听过一段传统相声，是由刘宝瑞先生为大家演的，叫连升三级。这出戏呢，就是根据这段传统相声丰富了人物，增加了内容，改编成一出特别好看的戏。说呢，在明朝的嘉靖年间，有一个土财主呢叫张四海，他的妻子迟梦华呀就非常希望这个土财主能当官，可是呢这土财主大字不识几个，怎么能当官呢？哎，他妻子有办法，就请了一位算卦先生，重金买通了这个算命的先生，让他给出主意。哎，这算命先生跟着张四海就说，你呢有官运，你应该进京赶考。于是呢，张四海带着妻子就来到了京城，要考状元。来到京城之后啊，举目无亲，找不着路，三找两找呢，一下子撞到了一个权臣魏忠贤的马头上。这个魏忠贤呢，一见你是何人呢？哎，就发现这个张四海啊，说话还挺幽默，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前言不搭后语啊。跟这个魏忠贤呢，那天也巧了，正好喝醉酒了，哎，说这个人挺有意思，就把名片递给他了。嘿，这张四海有本事，拿着名片呢就赶考。把名片递上去之后，所有的考官这么一看，呵，来的这人有来头，他拿的是权臣魏忠贤的这个名片呢，都不敢得罪他。于是乎呢，就三考两考把他考上了头名状元。您说这事儿邪不邪？当了头名状元之后，监考的人是谁呀？哎，不是别人，就是魏忠贤。魏忠贤替皇上来监考，可是说起那天喝醉酒见到张四海的事儿啊，他根本想不起来。三想两想，终于把这事儿想起来了。可是当着那么多人呢，他又不好驳自己面子，于是就让这个张四海成了状元。张四海呀，考上状元之后，好多人就开始拍他的马屁。两位主考官呢，分别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当妾。其实这张四海有家室啊，左右为难，不纳妾得罪两位主考，要是纳了妾回家这怎么交代呀？欲知后事如何呀，您请看连升三级的下本。那么北京京剧院排的这出连升三级都有哪些精彩的演员阵容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介绍。 在剧中，李宏图扮演张四海，胡文阁扮演迟梦华，舒同扮演魏忠贤，马增寿扮演算命先生，朱强扮演考官甲，高同扮演考官乙。 连升三级的故事呢，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曾经由福建省的高甲戏把它搬上了舞台，在全国巡演颇有影响。半个世纪过去了，北京京剧院以京剧的形式又演绎了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故事，相信您一定有一种新的感受。这出戏的编剧是徐英，由林兆华导演。名家新秀同台献艺，生旦净丑行当齐全，这出戏一定是十分好看。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北京京剧院演出的连升三级的上本。 Thank you. 讲的是连蒙带骗， 随机应变， 靠的是观色察言， 不深不浅， 就看你赏脸不赏脸， 命贵 命贱， 全靠我金口玉言， 假戏当作真戏演， 众星捧月， 大神仙。 时候到了啊，各就各位。 是。 Ha ha ha! 好说好说好说， 开个价吧。 既然叫我编瞎话，可别怪我开高价呀。 多少？哟，一两银子。 一两银子？你打发要饭的呢？ 莫非你要十两不成？ 十两银子说榜眼，百两银子我说状元。 就说个探花吧。 探花招驸马，你就不怕守活寡？ 嘿，哎呦，背上你的臭嘴，胡说八道。 夫人别生气，十两银子我帮你唱出戏。 拿去。 嘿，爽快。 收起来。 不劳您嘱咐。 越发的不惜良 是做大官的料啊。 我呀好歹不上你的套，死活不加你的招。 哎呀呀呀，果然是不同凡响啊。 有道是 无欲 则刚， 我是 啊， 堂皇， 嘿， 刀打！ 干什么干什么？ 他进了九千岁的马，他刀打。 Bye. 房外有啊风啊，先锋才官，他是才的不是才，知道我为了嘛，可期待你的得到，登天台叫人来与夜了为他把路啊带。 哦， 徇私， 哪个吃羊肉？ 傻子， 拍马不羞耻， 无必归不知， 谁敢醉权贵？ 白痴， 总是短半句，像是憋过屁。 给您凑过三局半， 还你个葱半蒜 啊！启禀大人，门外有人叩还， 精神也半，依然封堂，活人大胆，金刚叩还。 拿下严家陈万， 是九千岁府上的差人。 啊， 说是送一学子前来应考。 哦， 二位大人， 大你个头啊！快快有请。 是。 火兮，复兮，复兮。何所复 何兮复所依兮 夫人为父的大快去了 Bye-bye. 越琢磨越有理呀、啊， 越分析越成立呀、啊。 哎呀，如何是好？ 问心为妙啊！ 哦， 啊，这位是 哪里？ 此番前来赶考、哎，有什么具体的目标？ 口不小啊！ 哎呀，口气甚多皱少啊！ 大人尽管考，这银子少不了。 岂敢！ 李当， 说是当真要考啊？ 嘿，不考我干什么来了？ 对，不考他是为何而来？ 有道是，不吃。吃饭不不吃，哎，这状元哦，岂能白送？ 不会白送， 自然不会 白送， 虽是是不会白送。哎，哪个头名状元对我来讲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 哦， 明白了。 这要再不明白呀、啊， 那就真成了白吃吃饭， 白吃了。 晃脑了大半天，交了一张白卷。 啊， 白卷 干到一次未遂啊， 一个字也没有。 人呢？ 你随众考生退场，想必是心中惭愧。 哎呀， 听众朋友，北京京剧院2005年演出的京剧《贺岁连台本戏》连升三级的上本，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下面好戏开场。今天呢，我们为您准备了一组著名京剧演员演唱的节目，有花脸李长春、老生马连良、旦角尚小云，怎么样，阵容够整齐的吧？说起李长春啊，熟悉京剧的朋友都知道，他是裘盛戎先生的高徒，他毕业于中国戏剧学校，在校期间得到了侯喜瑞、孙盛文等前辈的传授，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61年又拜裘盛戎先生为师，是一位优秀的裘派传人。他的演唱情绪饱满，声音浑厚。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李长春演唱的《铡美案》。是李长春演唱的《铡美案》，接下来呢，请您欣赏马连良演唱的《借东风》。马连良是一位很有创新意识的京剧老生，他并不因为自己红就唱他一个人，他呀非常的讲究京剧舞台的整体美。在他组班扶风社的时候，要求全班社的演员人人做到三白，也就是水袖白、护领子是白的、厚底是白的，非常注重细节。只要是扶风社的演出，台上绝对整齐干净，不仅要做到外边整齐，马先生的配角也都是同时期的顶尖之选。比如说旦角就先后有张君秋、李玉如、王银秋，花脸是袁世海，小生是叶盛兰，这些人啊后来都成了著名的艺术家。由这儿也可以看出，马先生的扶风社阵容之坚强，在当时的北京可以说是数一数二了。具体到借东风这出戏，原来在京剧里面只是一个过场，唱得很少。 那经过马先生的锤炼，发展成了一个完整的戏。唱段呢，也是从几分钟扩展到了倒板、回龙、原版、散板这样成套的唱腔，并且经久不衰，在京剧舞台上流传至今。 在京剧四大名旦的唱腔当中，相对来说，尚小云是一位比较守成的演员。别看他演的都是大开大合的人物，其实呢，他的唱腔更多的保留了京剧青衣的传统。他的唱腔直接继承了孙一云、陈德林的遗风，比较刚劲挺拔，人称铁嗓钢喉。那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就是他唱的《狮子惊风》。京剧《狮子惊风》是全部乾坤福寿镜当中的一折，是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的代表剧目。尚先生在这一折的唱作都特别的别具风格，那今天听起来仍然是韵味绵长。京剧《狮子惊风》当中的这段《遭陷害逃出门飘零路上》，在版式的变化上呢非常的丰富，先是西皮小岛版转慢版，又接快三言转散版。那在这一段的唱腔当中有四个版式的转换，可见戏中人物的情感跌宕。这段是剧中胡适逃难路上唱的，是剧中的主要唱段。这个戏说的是明朝成化年间，颍州知府梅郡的夫人胡适因怀孕14个月未免，小妾徐氏因嫉妒而趁机陷害，诬陷胡适身怀妖孕将会招致家门不祥，而设计欲杀害胡适。这件事情被使女寿春得知，急报胡适，并保护胡适出逃。途中胡适产下一子，命寿春去前村买吃的，胡适则在巴山脚下一个土台上等候。这个时候巴山强盗金眼豹正带领喽啰下山抢劫，见胡适貌美，欲收其为第二压寨夫人，将胡适强抢上山，因而被弃置道旁，后来为宁武总镇临贺时去。胡适被掠上山之后，幸为山婆所侍，慌忙之下寻找寿春，主仆相遇欣喜无比，紧接着又发现婴儿没了，胡适惊急之下成疯。狮子惊风是全剧最精彩的部分，主要包括夜逃、玉扣、狮子、乘风等几个情节，是尚派艺术保留剧目之一。